日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都不能办法官。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东西南北说相声，说学逗唱一家亲。那么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不同的地域的艺术家青年新秀为您带来的相声作品，还有曲艺小段啊。那么上半段呢，先请您听一段天津的相声名家侯长喜和随意为您带来的八扇屏，这是一个传统段子。 我介绍一下， 您介绍， 我是一位大牌的诗人。 诗人最近有作品吗？ 是不是五一我到咱们水上公园游玩了一番？ 哦，那会儿景色好啊。 我站在湖边上看，微风吹来，湖面泛起了一层一层的波浪， 美。 当时我是诗兴大发。 您做了首诗？ 我做了一屁股泥。 您摔个屁股墩儿啊？ 作诗来不及了。 哦，那您？ 我写了一副七言对联。 七言的对联？ 对， 能写对联也不简单。今天在这个场合，您是不是把您的对联给我们大家读一读，怎么样？ 在这儿读 多好啊。 在座的朋友 啊， 藏龙卧虎啊。 啊，这倒是。 我知道哪位是唐朝的诗人？ 他是没有，唐朝诗人活不到今天。 不，哪位是清朝的翰林？ 翰林也没有，我这儿有翰角。 不，哪位是国学专家？ 哎，这保不住。 哪位是大学教授？ 有可能 啊。如果读将出来， 嗯， 倘有一个字用得不周到 啊， 不让大家笑话我吗？ 嗨，您呐多虑了，您大大方方的读、啊、词句好我们跟您学习。 嗯， 要是词句有个小纰漏，大家高人有啊，帮您修改。 哎，这个主意我认为很好啊。 这怎么样？ 那我就朋友们，我斗胆的把我这副对联给大家读一下。 哎，读一下、 希望朋友们听完以后多多指教。 哎，您太客气。 大家不要客气啊。七言对联。 七言的。 七言啊。 啊，我们听上联。 我真有点舍不得啊。 哎呀，您就别客气了。 七言对联 啊。 上联是。 上联。 风吹水面层层浪。 哎，风吹水面层层浪。 哎，哪位多提意见？ 又写情又写景。好， 对， 您下联。 没听清楚。 哎， 风下边连着是吹，吹就是口字边一个欠账的欠字。 哦， 吹牛吹大话、 啊、 这个事情吹了 啊， 吹，哎，就是这个吹。 啊，我听明白了。我问您、啊、下联。 在下边连着 啊， 水面啊，水面也当水瓶讲 啊。我知道、啊、我问您下联。 在下边连着可就是层层浪了。 对， 层层浪就是一层一层的波浪。 我看出来了，这位没下联。您不信我问问啊，先生 啊， 我问问啊，您家有门吗？ 有啊。 您家门在哪儿安着呢？ 门框上。 哦，您家几根门框啊？ 两根啊。 啊，您家也两根门框？ 对。 这不得了吗？ 嗯。 啊， 您这边门框贴着风吹水面层层浪，请问您这边贴什么呀？ 哦，我听明白了， 对不对呀、啊哦？ 两个门框，这个门框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了、 啊、 这个门框没得贴， 空着呢， 你再写一个 啊，俩层层浪啊， 啥都行。 哦、那怎么念呢？ 一个样的对子你得会念。 哦，您给来来。 这是学问。 哦， 念上联的时候把音调起来。 啊， 念下联的时候把韵压下去。 您示范一下。 上联你念风吹水面层层浪。 下联 风吹水面层层浪。 横批 风吹水面。 您走吧您走吧、嗯、啊。 怎么了？ 您这不糟践东西啊，哪儿啊您这是。您过来，您过来，您过来，别真走。我问问您啊，您说实话，上星期啊头些日子去水上公园干什么去了？ 我作诗去了。 作诗去了？ 啊， 不对吧？ 哦， 您是不是捡西瓜皮去了？啊，这位我跟您说啊，又馋又抠门，西瓜下来了舍不得吃，啊舍不得买，怎么办呢？跑到人家那个公园去看人有吃剩的西瓜皮，捡起来呱呱呱啃二轮。那天就是人两个大学生跟那儿一边吃西瓜一边跟那儿文墨消遣啊，说哎同学，我这有个上联风吹水面层层浪，你给配个下联吧。说完顺手把手里那西瓜皮就扔果皮箱里去了，让他瞧见了。哦，那西瓜皮肉还挺厚，我来来吧，一把抢过去蹲在旁边呱呱呱呱就开始啃。人家配的什么下联他可没记住，就记住一个风吹水面层层浪，跑这儿蒙我来了。我给您对个下联。 哦，您还能给对下联？ 怎么瞧不起我们？跟您这么说，相声演员肚那是杂货铺。杂货铺干嘛？相声演员肚是超市， supermarket 知道吗？要什么有什么，买什么给你什么。您那上联什么词？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您横着枣核呢是吗？您清楚点、嗯、 风吹水面层层浪。 风吹那我得配雨打。下联有了，雨打沙滩万点坑。上联是您偷来的， 嗯嗯， 下联是我赐给您的， 嗯， 您蒙别人去啊，您慢慢的啊，有西瓜皮再来两块。会啃吗？不会啃教给您，横着啃解渴，竖着啃洗脸。走吧。这位纯粹蒙事，咱甭理他。 不，这个 我接着给您说。 先生 哎，怎么回来了？ 不，我请教一下。 怎么着？ 您赐给我这下联能不能给我讲一下？ 这太简单了，雨打沙滩万点坑，下雨了，下的沙滩上下了一万个点儿，砸了一万个坑，雨打沙滩万点坑。 真没想到啊，这说相声里还有这么一位文学家呢。 哎，谈不到， 您可以说是乱草之中的一颗灵芝。 哦，抬爱抬爱， 狗食盆子里有你这个四喜丸子。 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骂人呢？ 那你，我还要打你呢。 怎么呢？ 你怎么给我对的下联？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对得上吗？ 怎么对不上了？ 我们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我给您配雨打沙滩万点坑。 风吹水面， 雨打沙滩， 层层浪， 万点坑。 对对子的规矩你懂吗？对字，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对雾蒙蒙，开市大吉才对万事亨通呢。数目字，一对十，十对百，百对千，千对万。如果我上联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对雨打沙滩万点坑，我们是层层浪，你这个万字跟谁对啊？说。 哎呀呀呀，吓我一跳、啊、吓我一跳。 再者说了，下雨的时候你数着来的？ 没有啊。 那你怎么知道下了一万个点呢？ 寸劲儿、 啊、什么寸劲儿啊？他这不需要9999个点儿，就不许下10001个点儿。哇、哦、还下一点砸一坑。 啊，下一点砸一坑。 这雨又下你脑袋上呢。 那我变漏勺了。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干嘛？我对这不好、 啊、当然了。 我对着不好也比您强。 怎么比我强？ 好歹我们还有下联，您连下联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呢？ 有下联您不说。 我刚把上联独将出来，想征求各位朋友的意见，大家在这正酝酿呢，你在旁边下联下联下联，你催什么你？你是不是听完下联你就上北仓烧去？哎， 我也太赶楼了自个儿。啊，不至于。 告诉你，我的下联是雨打沙滩点点坑。 点点坑，万点坑，没关系，差一个字儿。啊，没关系，差一个字。 你自值千金，你我借你一万块钱还你一块钱去干吗？ 不干，差9999了。 啊，大褂哪来的？ 买的。 偷的。 不行， 这不差一个字吗？ 差一个字我进去了。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你给我对错了对子，我不挠你。就刚才你那个态度，我最恼你的是你当着这么些朋友，你说我上水上公园肯西有皮去了。我肯西有皮你看见了 啊？我是没看见啊。我是没看见。 还是我啃完你接着啃？ 来不了啊，来不了。 那什么叫遇到沙滩万点坑呢？我告诉你，我这人好着急，一着急你把我气坏了，咱俩后果你负责，咱俩完不了。哎，你把这个什么叫遇到沙滩万点坑啊？ 不， 你们领导， 别介，我好容易上回电视，不能这样。不是您这怎么的了？这不， 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你跟我说说。 您说我惹他干嘛？哄两句得了。哎呀，别先生，您别生气啊。您看我这长这么大个子，这个发型，其实您是糊里糊涂、莽莽撞撞。 对 啊，您拿我当一个莽撞人。 什么？ 您拿我当个莽撞人？ 我拿你当莽撞人？ 对了。 呸！我啐你一脸敌敌畏。 哎呀，我是四害是吗？ 莽撞人你都敢比？ 莽撞人我怎么比不了？ 那是一位古人。 一位古人？ 对喽。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说说你听听啊。在想当初。 什么是想当初？ 这不是现在的事情。想当初后汉三国倒有一位莽撞人。桃园三结义大哥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牢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镇定府常山县。过战过胜，后称常胜将军。只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子龙单枪匹马抵挡曹兵，那曹孟德正在山顶观敌料阵，见一穿薄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坐骑薄鲁马，手使亮银枪，真乃一员勇将。心中暗想，莫得此将大事必成，随传一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你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若有一兵一将折伤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以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纷纷后退，不敢向前。敌将赵子龙实在特勇，杀了个奇进奇出，只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这才闯出了重围。曹操一见这样猛将，焉能放过？在后苦苦追赶，追至挡阳桥，张飞赶到，大叫四弟不必惊慌，有毛家在此，了也无妨。战国的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忙问夏侯将军，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似是张飞，一莽撞人。但见张飞头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豹子宽，眼眼耳黑毫，海下一步黑，当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顶冰铁盔，二龙斗宝，中缨飘洒，上身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云长，腰系鹅毫战琴，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捶胸大骂，曹操你听真，透亮亮中透黑，豹子宽，眼眼耳黑毫，海下一步黑，当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顶冰铁盔，二龙斗宝，中缨飘洒，上身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云长，腰系鹅毫战琴，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捶胸大骂，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那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玉屏风，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一段插曲儿，这是单弦名家马增慧老师演唱的。这是在天津的演出，整段呢都是马增慧老师的现挂，也就是即兴创作，就说的是演出的这点事儿。既然是在天津的演出，那想必就要说到对天津的听众观众的感情，同时呢还把参加演出的几位单弦名家的名字也串联在其中了。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非常幽默的小段，马增慧老师演唱的插曲儿。 峰会上的台来真高兴，高兴的我心情无法形容。我本来在天津长来天津生，我的大姐叫马增芳，二姐马增芬的那玲珑塔唱得最有名，观众们都熟悉。我的老父亲是久在三不管说书的马连璋啊。我从心里啊想念咱们天津的老观众，您要不信呢，您问问我的证明人张伯阳、赵玉明还有张建平。我本来想挨家给大伙儿把礼送接，因为不知道大伙儿啊地址姓名，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增慧的一个插曲即兴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6:30再见。 翠微家居家电精选季，翠微珠宝节精彩同步进行中，即日至8月26日，来翠微打造超有爱的家居，大部分寝具、厨具、家电、家居类7折起，另有璀璨珠宝镶嵌类，大部分商品5折起。这个初秋为爱而来，就在翠微。 8月23至8月26日，大中电器中塔店跨界开业，全场5至8折，高端品牌家电云集，卡通形象主题馆，乐高玩具超市，烘焙教室强势进驻，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农行掌上银行智转账，一键转账，打开就有最近记录，一点就转。二维码转账，语音转账，刷脸转账，确认过眼神转给对的人，转账 so easy。详询9599。